第四集，放松。老郑已经把车停在了酒店门口，因为通常许少卿这种时候都会折腾到很晚，甚至是整夜，所以基本上做完就直接住在酒店，根本不会再叫司机来接他回家。可想到之前那个气急败坏的电话，老郑觉得这一次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徐总没做成好事，所以才会叫他来打道回府。他已经做好迎接一个黑脸老板的准备，没想到却看到许少卿一路脚步轻快地走来，别说没有黑脸，竟比往常冷淡沉稳的样子还要开心许多。许少卿心情确实很好，除了今晚坐得很舒坦，最重要的就是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报了仇。 那个叫安里的只知道我姓许，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我，即使能找到我，他敢怎样？难道公布自己被上了？哼，他不说自己还有老婆呢吗？乖乖的吃瘪吧。嘴贱身子更贱，活你的该。 想到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看到那100块钱可能有的表情，许少卿春风拂面。真邪门了，老郑还真没怎么见过他们老板高兴成这样的时候。 许总，您刚才说要查的那个人。 不用查了。 哦，好的。 许少卿一笔带过就不再提了，跟刚才电话里的怒火金刚判若两人。许少卿公司最近正准备投资新的项目，业务突然就一天比一天忙了起来。这种突然的忙碌对他来说倒是常态，他也很习惯这种脚步不停的工作节奏。他刚开始的几天偶尔会想起那个上赶着卖身求财的土鳖蠢直男，然后因为报复得逞而暗自喜悦片刻，但久而久之他也就在忙碌中逐渐把这件事情给淡忘了。某一天，一个小阶段告一段落的时候，他感受到一下子放松下来的身体里有什么在蠢蠢欲动。他发现已经距离上次在酒店戏耍那个直男的事儿过了将近一个月了。 已经这么久了。 想到这里，许少卿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放松放松了。他精力本就比常人旺盛得多，现在攒了一个月之久，简直压抑不住。 许总，去哪儿？ 泡米。 许少卿特意说了一家与兰迪比较远的会所，因为上次在那儿遇见了安里，所以他有意避开那边。许少卿私下很少与床伴保持联系，因为他不想把这些跟自己的正常生活搅和到一起，所以他一般都是去几个高端会所放松心情。这些奢华的会所除了制度规范、管理严格，能最大的限度保证顾客的身体安全外，也会为不同级别的会员提供相应档次的服务。许少卿在这些会所里都是最高级别的会员，每次过去时，经理都会把最优质和最新入行的男服务生留给他挑选。这里的男孩分很多不同的类型，有强壮的、阳光的、风骚的或者顺从的，各种风格应有尽有。许少卿没有特别偏爱哪一种，完全看眼缘。由于压抑太久了，今天他没有过多纠结，挑中了一个叫小光的，皮肤细腻、白里透红的漂亮男孩。不一会儿，那个男孩就被送到了许少卿的套房中。房间里有红酒，有影片，无论是想走浪漫路线，还是想玩稍微刺激点的游戏，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。而许少卿不爱搞那些，他从来都是直入主题。至于对方有什么感觉，他倒是不太在乎。这也是他不拥有固定关系的原因之一。他并不想做个贴心温柔的伴侣，只想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已。会所的服务生即使是新人，也都经过培训，十分懂规矩。小光进了房间，先是鞠躬报了名字，然后就跪坐在地毯上，抬头望着沙发上坐着的许少卿，模样柔顺，惹人怜爱。他的目光是有些许轻松喜悦的，毕竟有着如此俊逸容貌、完美身材的客人并不常见。 许少卿省去了所有多余的情节，直接进入了正题。今晚的放松模式是许少卿一直以来所习惯的，找个有新鲜感的，不说话，只办事，来个五六七八回，直到凌晨时分，许少卿的精力都被消耗掉，然后一觉睡到天亮，一切完美的恰到好处，跟往时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没有一个月前戏弄那个直男的事情发生的话，今晚他竟然会分神想起了那天晚上，多奇怪，那天居然是反了过来，那个男人大模大样的留在酒店睡下，趁夜离开的反而是自己。如果不是因为那种非走不可的特殊原因，许少卿绝对想象不到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发生。和今晚一比，他才发现那天他居然说了那么多的话，为了平息自己的怒火，找回自尊，也为了报复那个人践踏他的自尊，许少卿不惜用各种言语刺激和羞辱他。因此平日里就少言寡语的人，倒是在干那种事儿时说了不少。已经渐渐离开自己脑海里的那些细节，好像一点点苏醒了。 住在我身体里的爱的花朵，我爱你， 还爱我。可能男人本身就是有征服欲的动物，更别提像许少卿这种极其争强好胜、睚眦必报、自尊过度的男人。时至今日，许少卿想到安里，想到那个嘴欠的直男被自己戏弄折辱的样子，他就感觉到后腰酥麻，小腹火热，精神前所未有的兴奋。那男人分明装腔作势，掷地有声地当着自己的面侮辱了同性恋，却能马上为了钱而放弃尊严，被践踏，被欺辱，却在最后用那种最深情的眼神注视着自己，说出那种违心的话。想到安里当时的蠢德性，许少卿指尖都在兴奋地颤抖着。 真的好贱啊。 许少卿不记得自己今晚进行了多少回，直到后来教会所里的人把几乎奄奄一息的小光扶走了。来接小光的人谦恭，但神色一言难尽，而小光目光恐惧，那种想迅速远离的神情，好像他许少卿是坨正在迅速扩散的病菌。向来无视他人目光的许少卿，居然感受到了久违的尴尬。人走了之后，许少卿在床头点了支烟，有点愣神的抽着。他此时没有大战数百回合之后的释然和满足感，反而有种欲求不满的低迷，是怎么回事？ 平常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？今天是怎么了？真的是疯了，过于亢奋可不是什么好事。 但只要想到那个直男的下贱样，就跟磕了药似的停不下来。也许是征服欲和报复心本就是他许少卿的春药，这样下去下次估计要一次叫两个，不，估计不够，得三个。 操！ 许少卿心烦意乱，嘴里用力地碾咬着可怜的烟头。他平常就有这个习惯，压力大或者烦躁的时候都会这么干，可今天齿间那种有点弹性的感觉突然就让仍旧饥渴的他想入非非，竟然联想到安里。他一边用力地碾咬着，一边用舌尖勾了两下烟嘴儿。许少卿骂了句脏话，拿起手机看了下时间，凌晨3:50。想了想，他给老郑发了条消息： 上次让你查那个叫安里的，继续，尽早给我资料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